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集。是秦山让你们查的吧？无言根本就没想到，为了秦山这件事，乔生竟然要去查监控。九班人都知道，乔生只听徐耀光的话，什么时候对其他人的事上过心呢？连秦宇也不过是沾了徐耀光的光。可秦冉才转来横川多久，乔生一插手，无言就真的怕了。他不敢跟乔生说，虽然乔生平日里挺玩得开的，实际上班里人都怕这位少爷身上一股狠劲儿，只能来求秦冉。秦冉抬起头，脸上没有丝毫意外的表情。他把手中的筷子扔到桌子上，发出挺大的声响，面无表情的，但浑身都冒着火。无言被吓了一跳。你……秦冉清了清嗓子，刚想说什么，一股熟悉的冷香慢悠悠地传来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瞬。秦冉目光偏了偏，程俊依旧穿着黑色衬衫，没有什么图案，只有一排透明的扣子。他一手拿着手机，似乎在跟人说话，身后三步远处还跟着一个年轻男人。似乎意识到校医室气氛不对，程俊眯了眯眼， 等会打给我。 他挂断手机，没看无言，目光从秦冉身上划过，最终落在陆兆颖身上。无言看着他，却是愣了一下，半晌没有反应过来。陆兆颖摸摸下巴，琢磨出一点味道来，他是知道下午秦冉有个演讲的。无言那一句“可你记住了演讲稿”和“因祸得福”说得明显，陆兆颖不是傻的。他脚一蹬，椅子往后移了移，嘴边挂着不达眼底的笑意。 哈哈，就这位姑娘，中午应该是故意弄丢了秦小冉的演讲稿，想让秦小冉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丑。她没想到秦小冉不仅背下来了，效果还非常惊人。这会儿有人在查监控，她就特地来道歉，求秦小冉息事宁人呢。 根据人民检察立案标准，报复陷害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损害，致人精神失常等，犯本罪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。 跟在程俊后面进来的戚成军瞥了一眼无言，又转头轻笑道： 秦小姐，你需要律师吗？ 我真不是有意的。 无言回过神来，慌了，小声抽泣： 秦冉，你别…… 不是有意的。 程俊收了手机，精致的眉眼和缓，他看了一眼无言，挺温和的： 所以是演讲稿自己跑到了你手上，然后还威逼利诱你丢了它。 一番话连嘲带讽的。挺毒。无言愣住，校医室里的三个异性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他。他脸色红了又青，青了又黑，在成军的挤兑下一秒也忍不住，直接哽咽着跑出了校医室。戚成军收回目光，看向此时校医室内唯一的女生，知道对方应该就是那位他好奇不已的秦小姐。秦冉对她却不好奇，也没有拿起筷子，而是拿了放在桌子上的保温杯。程俊本来想打电话的，看到这半眯着眼睛啥都没想，接过来直接帮秦冉拧开了盖子，还倒出一杯水来。秦冉手上的这段时间，不是林思然就是程俊帮他拧盖子，他挺熟练地接过来喝了之后说了声谢谢。本来想跟秦冉聊几句的戚成军愣住了，他看到了什么情况？再一转头，见陆兆颖一脚蹬着桌子，对这情景半点也不好奇，像是习惯了。戚成军多淡定多理智的一人呢，在法庭上向来一针见血，锋芒毕露，此时却足足愣了有一分钟， 才若有所思地坐到一边的椅子上，任由程木给他倒了一杯茶。秦染今天状态还行，没有换药，而是拿了一瓶安眠药塞进兜里，这才拿着自己放在桌子上的书籍回了寝室。从头到尾，戚成君没有找到机会跟他深度交流，而他对戚成君也丝毫没有好奇心，打完招呼就低头吃饭，吃完拿了安眠药就走，挺冷，挺有个性。 这小姑娘， 戚成君看着他离开的笔挺背影， 难怪遭人嫉妒。 成俊看他离开了，偏头看了眼程木，低着嗓音：“ 你去查查，这件事究竟怎么回事。” 程木麻木地应了一声。程俊拿了手机，继续打电话。余光看到桌角落下的一张答题卡，顺手捡起来，是秦冉刚刚拿书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的。本来只是随意地看着，可真看到了，程俊目光却是一顿，手也略微紧了紧。戚成君坐他对面，有些好奇，也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第一眼就看到答题卡上方的四分。他先是一笑，刚想转身，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。陆兆颖手撑在椅背上，笑着开口：“ 小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智商差，很少见他考过两位数的分数，真愁啊。” 戚成君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然后指着这张答题卡：“ 你确定他这智商不高？” 杜兆颖一愣，他撑着椅子站起来，凑到这张答题卡面前看了半晌，除了一个四分，什么也没看出来呀。 四分啊，咋了？ 成俊收起了答题卡，若有所思。戚成君一言难尽地看了一眼陆兆颖， 没什么。 陆兆颖嘴角抽了抽，他觉得戚成君是想跟他打架。 果然是他。 天渐渐黑了，乔生终于从一堆数据中找到自己要的监控。 无言， 班里好几个男生面面相觑。徐瑶光靠在一边，姿态挺优雅的，眸光冷。 拷贝下来，我们先出去。 乔生早就拿着鼠标拷贝好了。咚咚咚的敲门声响了起来，几个男生以为是负责监控的保安催促，一回头却发现门边站了个女生。 青雨，你来找徐少的吧。 因为乔生跟徐瑶光的关系，九班都认识青雨，也知道他跟徐瑶光这两人关系好。青雨笑了笑，目光转向乔生手中的 U 盘，目光一转：“ 你们打算怎么做？” 乔生抛了抛 U 盘，笑了下：“ 公布视频。 刚刚来的路上，我碰到无言了，状态很差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要是公布了这个视频，无言会面对多大的压力？他承受不住怎么办？因此想不开怎么办？” 顿了顿，秦宇又了然一笑。 是我姐姐让你们来查视频的吧？ 保安处的视频不是谁想查就能随意查的，他们又不是警察，也就乔生有这个魄力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